第32次铁道省科技节14号拉开了帷幕。本次科技节由铁路运输部门科技人员、三大革命小组员、教师、工人等参加，并推出了120多件科技成果资料。本次科技节分为机械、建设、运行、信息、电气、自动化、医学等小组，以科技成果发表展览会、新技术交流等形式举行。